毫无搜集。作者：邪灵一把刀。播讲：小龙哥。 第352章。当然，白斩鸡啊，虽然咁讲啫，不过我哋肯定冇人抢答。我啊打量咗一下呢间屋，心里边啊暗暗咁喺度谂住，呢度啲人多，枪又多，我哋三个啊被擒住，咁点办呢？佢见我哋又唔出声，冷笑咗一声讲：，我呢个人呢就最唔中意动粗噶啦，啊点呢？你哋系打算硬撑到底啦嘛？顾文敏呢阵啊比较冷静，佢又讲。讲唔讲结果都唔系一样。赵先生，我就嚟之前呢已经做过部署嘅。你哋呢一个研究所已经暴露咗啦。如果而家同我哋合作，我可以保证你一切系重庆。当然啦，你亦都可以而家对我哋喐手。但系你要有准备，准备迎接同警方作对嘅后果。 我心里边暗暗叹息。唉，顾大美女虽然心理素质过硬，但是她真的仲是低估了这些赌斗之人的胆量。即使你这样说，这些人亦都不可能手下留情，反而可能会更加狗急吊墙。果然顾大美女的话音刚落，白斩鸡一笑，露出了一口的白牙，阴森森地说， 差人，我而家就想杀你哋，死无对证，有边个同我有关呢？啊，攞呢个嚟威胁我？啊， 我就唔对女人讲粗口，不过你又翻去读翻两年书再出嚟行呢？ 顾文敏就出身不凡嘅，自己本身亦都系一个有本事嘅，平时喺局里边都威风凛凛。点知道而家就好似跌咗落屎氹，激到啊面都红埋，漆黑嘅一双眼就好似要喷火咁，实在啊难得。呢、这个姓赵嘅白斩鸡激人嘅本事啊，真系几一流嘅咩？跟住佢个话锋一转，漫不经心咁敲敲张凳嘅扶手，佢啊讲：，睇个样你哋啊系打算唔招噶啦，亦都罢。这个地方既然已经暴露了，我们就不能够留了。为了多谢你们三个的好事，我会好好地招呼你们。这条友仔洗了个眼色，一行人转身走了，跟着就锁上了门。由于没有一点光透入来，所以整个房间即刻就黑到伸手不见止。房间里面是寂静而且黑暗，我啊侧耳咁听咗好耐，都听唔到有啲咩动静。一边嘅豆腐啊松咗啖气讲：，唉，依咁嘅瘟神啊，总算走咗，吓死我啊！我啊觉得真系嬲啊，又觉得好无奈。我啊讲：，唉，你啊真系仲当冇事啊？嗰条友仔一睇就唔系一个好嘢啦。佢既然话要招呼我哋，接落嚟肯定就唔会比之前更加好啊！黑暗当中。顾文敏就讲： 陈元，你要瞓低啊！ 豆腐讲：啊，我想做咩啊？ 准备喺呢个最后嘅时刻做爱做嘅嘢， 唔好咁刺激我啊！听到佢个声嘅方向，我啊一脚咁啊伸过去，唔知啊踢正咗佢咩部位啦。听到佢啊呱咁叫咗一声之后，跟住就咿咿咬咬。我啊踢完之后讲：就算系刺激你咁啊点啊？你睇下你先前嗰副咁嘅缩窄样啊，我个架都俾你丢光啊！而家你唔该收声，一边讲我一边按照顾文文所讲嘅咁啊瞓低，跟住咧我就感觉到佢个头就凑过嚟喺我被反绑咗嗰一只手嘅手腕嘅地方，开始就用个嘴慢慢喺度解条绳。我心谂仲系顾文文咧就比较有谱。跟住就摆动双手，喺黑暗当中就响起咗嗰啲绳索拉扯嘅时嘶嘘嘘嘅声音。柔软嘅嘴唇啊，时不时掂到我嘅皮肤，等到我嘅心啊为之一荡。冇几耐，我觉得个手腕一松，双手啊微微一挣扎，就即刻挣脱咗出嚟。 跟住我嗱嗱声喺身上摸出个打火机出嚟挞着，转身就同被绑成咗粽子咁样样嘅顾文文啊松绑，啱啱松完，正打算同阿豆腐松绑嘅时候，冇几远就传嚟咗脚步声。豆腐啊抽咗一口气讲：唔好理我，快走啊！我亦都急啦，呢一条绳咧就绑得好实嘅，我哋身上嘅武器又被全部立走晒。如果等同阿豆腐松完之后咧，就梗系玩完噶啦。情急之下，我系一手抄起阿豆腐，将佢啊孭喺个膊头上边，对阿顾大美女讲：撇！我哋两个人啊打开门，门外边系一条走廊。而嗰个声音就系从走廊嘅尽头嗰度传过嚟嘅，我哋嘅路就被塞住咗。我心里边一沉，目光就猛然发现咗喺右手边有一扇木质咁样样嘅窗门啊半开住，冇得好谂噶啦，即刻带住顾文文翻到咗个窗入边，跟住即刻就关翻嗰啲门窗，嗰啲声音比呢个木窗咧一格好似系细咗啲，我觉得好似有啲唔妥喎。如果是正常人行路的话呢，应该就不会搞出咁大的动静的。走廊的尽头究竟是什么东西呢？这阵时我都没理那么多了，关实了个门窗之后，即刻就挞着个打火机观察下周围的环境。一看我才发现，这个似乎是一个废弃了的杂物间，全部都是灰尘，角落头那里还堆住一些这样的破烂的家具。而呢个窗嘅右边呢，喺个墙壁上边有一扇嘅木门，亦都系关到实嘅，唔知道通向边度。趁呢个机会，我啊嗱嗱声将阿豆腐嗰啲绳啊解咗，三个人就平气凝神，小心翼翼，亦都唔敢搞出啲咩动静。依阵时外边嘅嗰个脚步声亦都越行越近啦。似乎是向住之前关我哋嘅嗰间房而去。松开咗豆腐啲绳索之后，我指一指嗰扇木门，三个人都冇讲嘢，默契咁就向住嗰扇木门爬过去，根本系唔敢走，因为嗰啲鞋系好容易搞出啲声嘅。然而冇爬到两步，我就觉得自己啲冷汗出晒啦，因为嗰阵脚步声冇按照我哋预想咁向住之前关我哋嘅房而去，佢行下行下，忽然之间就喺我哋嘅窗前边啊停咗落嚟，跟住黑暗当中就响起咗一嘅一声，系大力推开个窗发出嘅声音。豆腐喉咙里咔嚓一声咁吞咗啖口水，面色啊惨白咁拧转头。我亦都跟住拧转头睇窗边，见到有两张腐烂咗个面塞住喺个窗门，正喺度睇住我哋，面上边露出咗非常之诡异嘅笑容。其中一块面我认出嚟啦，系林肥仔。吓、啊！豆腐忍唔住啊，惊叫咗出嚟，我阻止都阻止唔切，紧接住。喺窗外边嘅嗰个林肥仔猛然向呢个窗里边一嘢啊翻咗入嚟，嘴里边仲咳咳咳咳咁怪异嘅笑声，嗰、那个喉咙啊嘶哑咁讲：陈燕，上次你啊整我，你整得个好爽咧，谂唔到萧静居然啊冇攞你条命。顾文文下意识啊想掹枪，但系就掹咗个空。眼睇住呢两个腐烂嘅人就向我哋走过嚟，比起恐怖嚟讲，我諗得更加多嘅係呢个研究所里面究竟喺度搞乜鬼，点样可以有呢啲咁嘅人嘅存在嘅。如果我冇估错嘅话，林肥仔旁边嗰个应该就係一个被信使化咗嘅死人。一瞬之间我冒出一个諗法，唔通赵老头去收集嗰啲变种神像系为咗制造呢啲嘢？不过喺呢阵亦都唔俾得我细想呢一啲咁嘅嘢嘅威力呢，我系知道嘅。而且呢阵时我哋冇通灵香呢种嘢，更加呢连一把似样嘅武器都冇，斗系斗唔过嘅。於是我就挡喺豆腐同埋顾大美女嘅身前讲：文文，你同阿小豆先走，我掩护，我哋就喺停车嘅地方汇合啦。 豆腐即刻讲：，哟、哦，染个屁咩？你连一个烧正都碾唔过，点样可以碾两个啊？古仔美女，你走先啦，我同老亲拖住佢哋，你即刻出去咧就扮救兵啊！ 顾文敏呢系知道轻重嘅，佢情急之下一抌只脚讲：， 系唔理出咗咩事，你哋要先保证自己嘅生命安全，等我啊！ 一讲完，佢掹脚就走。与此同时，我同豆腐就一人一个向住林肥仔同埋另一条友就扑过去。本来諗住咁一扑就可以将个人扑到，点知我哋就好似撞上咗个铜墙铁壁一样，丝毫都冇撞喐呢两条友啊！豆腐更加系直接俾另外一个人捉咗起嚟，转咗两个圈，猛咁啊掉咗出去，直接就撞喺个墙上边。我睇到只眼都发晒红，因为呢一撞嘅力度真系好大嘅，轻则就会伤筋动骨，重则啊甚至会内伤或者头破血流添。豆腐砰一声咁撞喺个墙上边，跟住跌咗落个地板上边，抽搐嗰两下，连声都冇发出嚟，亦都唔见有点样喐嘅。我总算知道咗白斩鸡嘅意思啊！二两个所谓嘅人，八成就系佢派过嚟嘅，佢系想呢两只嘢将我哋活活咁折磨死。呢一切都系发生喺瞬间之间。我根本上就冇机会去查睇下豆腐嘅生死，林肥仔双手就好似嗰啲粽子咁搭咗喺我膊头上边，露出咗一个好似要撕人咁嘅动作。我知道佢系有呢个力度嘅，情急之下一脚我就向住佢啊掹过去。不过睇嚟呢一种嘢可能真系冇痛觉嘅，一啲都不为所动。扣住我两个膊头只手忽然之间出力，我心里边打个突，大脑瞬间就空了。但是在这一瞬间，我脑里边闪过之前爷爷笔记簿上边写过的一句话，即刻我就向住林肥仔个嘴吹了一啖气，生气，人之正气，黑猪邪。这个就是为什么呢？很多寻常的人一世都不会遇到什么灵异事件的原因。借用一句流行用语来讲，就是因为我们本身自带了免疫系统，我这一口气这么一吹亦都没有起到几大的作用。但是呢，林肥仔的动作稍微这么窒了一下，就是这一下我忍住痛抽身。现在我心想先将这两只东西引开再讲，于是我立刻兜个林肥仔向着个窗口跳过去。我这一逃原本呢是一个向着豆腐而去的人，亦都即刻来追我了。两个人同时向这个窗外边而来，但是一下子就卡住了。我是有心引开他们的嘛，亦都不敢真是将他们咁耽搁，趁着他们卡住了的时候，一脚就伸到了林肥仔那一张就快烂的面上边，闹道：你想要你陈爷爷条命，你还是乱啲。撑完之后，我顺住通道是咁走。一路走亦都唔知係咪触动咗啲咩咁嘅警报系统，一时之间警钟大响，我亦都唔理啦，拖得越耐文文先有机会安全。至于豆腐呢，我都冇咁细諗啦，有啲事越係细諗越可怕，我担心豆腐会唔会真係被撞死咗，因为当时我睇到嗰个墙上边係出现咗有一道嘅血迹。